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万经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啊。节目开始呢，要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啊，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关于跑步的话题啊。现在啊已经是到了我们俗称的数九寒天，也就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啊，但是这对于坚持运动啊，坚持跑步锻炼的朋友们来讲，这个时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啊像其他人一样冬歇啊，或者是冬眠啊、冬休，这些跟我们这个喜欢跑步的朋友啊都是没有关系的。这些词汇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冬训啊。冬训在一年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哈。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想在来年的整个的跑步比赛哈，或者哪怕不参加比赛，在跑步锻炼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的话，那么冬天坚持科学的训练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在这个最冷的季节哈进行冬训的话题。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来自于佳明和 RQ 的签约教练，同时呢也是厉害俱乐部的创始人侯杰教练啊，欢迎侯杰教练做客。 好，大家好，我是侯杰教练。 侯杰教练上次来我们这儿做客，应该是聊了夏训的成果啊。厉害俱乐部，夏训其实已经经过了一整个夏天的训练，在后面的一站比赛衡水湖比赛，说来也巧，衡水湖应该是今年的这个秋冬赛季目前来看应该是唯一的一场大型的赛事了，后边的赛事就全因为疫情要么就暂停啊，要么就干脆取消了啊。所以这个俱乐部的几位成员正好是赶上了这场啊，十月份，我印象中十月十七号吧，应该是。 对，挺幸运的我们 啊，十月十七号，幸亏选了这一站，往后边选的比赛就相当于，也不能说夏天白练了哈，但是成绩是看不到了哈。 对，没有一个展示的舞台了。 哎，所以这个衡水湖哈、有展示的机会，然后去参加的这些所有的来自于厉害俱乐部的学员哈，跟随这个俱乐部，跟随侯杰教练和几位教练夏天一直训练过来的这些朋友们，在衡水湖这站比赛当中，所有人啊全部达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哈，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 PB 哈 personal best。 当时是来我们这儿做了一期节目啊，分享了这个夏训的很多的经验啊。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已经来到了最寒冷的时候啊。今儿咱们来聊一聊冬训。其实节目开始哈，首先想问侯杰教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先从这个所谓大块上来讲哈。上回来聊的是夏训的成果，这回聊的是冬训。你觉得冬训和夏训这两个大块的训练周期啊，在我们一年的运动生活当中，哎，对，是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是两个非常重要，对于马拉松比赛来说，或者是日常的保持体能和一个身心调整到最佳状态的过程，是这两个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俗称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是吧？所以这个三九和三伏天对于你要提升一个能力的情况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就是夏天我们做了很多有氧基础，也是初步的进行一个有氧基础训练，然后呢会增加一些速度的训练。但是冬天和夏天相比呢，我们相对的有氧基础训练就会多一些，速度呢会往后稍微放一放，因为毕竟冬天比较冷，机体的这个强度没有夏天那么灵活和发达， 那么也就是说啊，其实夏训和冬训是两个比较完整的两大块的时间段啊，如果我们想在这个一年当中的运动表现上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的话，冬训夏训是一定要做的啊，这是 对 必须要去完成的这两方训练，不能说这个三九天儿啊，或者说三伏天儿，太热太冷了，歇了吧，这肯定不行啊。 是， 这个时候越坚持， 你往后所带来这种运动表现的提升就会越大啊。当然，何教练刚也说了，这个夏训和冬训还是有侧重点是有不同的，夏训是更侧重一些为速度训练啊。速度训练怎么练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经常来聊，就是跑一些所谓的叫间歇跑， 对， 从短间歇开始跑。冬训这些间歇跑相比夏训要少很多了，是吧？ 对，稍微那个少一些，然后往后面温度高一点的时候再去放，前面3-9天会比较多做一些有氧训练， 其实啊。从我自己哈，夏天和冬天跑步哈，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3-9天跑步哈，我们都知道3-9天跑步啊，很闷啊，很热啊，湿度很大，就是跑起来也很难受。就是我们再说冬天，现在的这个天哈，不是夏天是3伏天哈， 对对对， 三伏天训练哈， 啊， 我们再说现在是3-9天了，这个最冷的时候。你跑着肯定也难受啊！出去你要没有充分的热身的话，上来恨不得这个脚就冻僵了，就开始跑，跑着跑着手冻僵了，跑着跑着又脸又觉得不行了，又僵了，也很难受。都很难受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就这两种就是极端的所谓气候条件下带给我们身体，其实都是我们总归成一个状态，就是难受，就肯定是让我身体不舒服啊。那这两种难受，你觉得呈现到我们的运动表现上？有什么区别？就是说，太热情况下我运动啊，运动表现在哪方面受到影响？太冷情况下，运动表现会受到哪些影响？有区别吗？ 有区别，有区别。比如说太热的时候，夏天，夏天呢会对信心有打击，信心有打击，就是同样的心率情况下，配速会很低。这个是直观的，就造成夏天的这个配速降得很低， 就是你快不起来。 对，一快心率就超了。但是你一跑得快，心率超了之后，你这速度。又达不到自己期望的速度，因为你3-4月份跑的时候，相应的成绩会比较不错，比较不错，很好，但是到最热的时候跑就会出现问题，和心理的预期差有问题，包括温度对，速度的影响是上升1度会提高多少，这种影响比较大，所以夏天对我们的速度影响是比较大的，但冬天呢就恰恰相反，冬天的时候低心率的情况会比较多。速度会很容易往上走，但是这个会有氧的，你的基础会很容易忽视掉，就是练不到，练不到，你这个速度，哎，我挺快，这自信挺强，尤其是那个天气冷的情况下，心率上得很慢，如果热身啊不够充分，就会出现受伤的情况，这两块， 就是夏天我快乐难受，是吧？ 快乐难受， 冬天呢是很容易快起来。 对对对啊， 所以说冬天的侧重训练就更得要注意，我们得慢下来。 对， 就是夏天你想慢，其实是 比较难。 不是夏天想慢其实挺容易的，就是夏天想快很难。冬天你是想慢，相对来讲比较难。所以呢，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冬训跟夏训它整个的训练的侧重点啊会有不一样。冬天就要更注重这个有氧的训练。咱再说回到这个厉害俱乐部啊，我知道现在也已经开始冬训了哈，正处在这个冬训刚开始的头一个阶段啊，第一阶段哈，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在这儿也预告一下，就是我们节目从这期开始哈，也会一直持续到4月份，整个冬训结束哈，会一直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穿插啊，来为大家关注这个整个俱乐部的。这回冬训是参加有50多名学员哈， 对， 50多名学员， 啊， 来看看这个冬训啊，现在分为4个阶段啊，我们争取每个阶段都跟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阶段练的什么，这个阶段以及为什么要这么练，以及大家的这种反馈啊是怎么样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让更多没有接触这种训练方法的朋友能够了解一下啊，所谓的科学训练它究竟是怎么练的，以及我们。更关键的是为什么要这么练，就是先说这个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月初就开始了，是吧？12月月初就开始了， 对，12月初，应该是在11月29号， 11月29号正式开始，这每个阶段刚我们说一共4个阶段啊，冬训分为4个阶段，这4个阶段的时间分配大概都是怎么样，是平均均等分的吗？ 我们夏天的时候呢是也是基础期偏多一些，但这个冬天呢我们稍相应的又把基础期又拉长了2周，因为这个天气比较凉嘛，所以觉得夏训那个基础打完之后，在冬天的时候你可以用更长的时间去打基础，所以呢我们放到了6周， 这个基础期会比较长一点、 哦、 啊，相应的课表的强度也会稍微低一些。 嗯 嗯，这是跟夏天有一个不区别的地方。 夏天基础期是四周。 对，夏天是五周， 夏天是五周啊，冬天是六周， 嗯、六周 啊，等于说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一阶段，就是所谓这个基础期啊，正处于这个 对 过程当中，到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已经过去了3-4周， 三周刚过去 啊，过去这个时间，这个基础期主要都是刚才说要设计课表，这个课表是怎么这个设计出来的？ 嗯，这次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跟夏训，因为夏训的主要是针对马拉松完成的一些学员嘛， 嗯， 这都是比较精挑细选的一些人， 就是已经能够有完成全程马拉松能力的这些人。 对，这次呢，就是多半还是这样的人， 嗯， 但是对，但是加入了一些就是想要去提升自己跑步能力的一些朋友， 嗯， 包括一些有零基础开始的。 哦、 啊，就这种那个朋友也有一些。 那他的课表跟比如说现在已经跑得很快的 不一样， 不一样， 对，不一样的，会分两套课表。 嗯， 跟那个就是初学者有一波，然后我们之前夏训结束的这些人就会练另一个课表。 嗯，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延续我们之前的课表。啊，但是这个强度呢，对于我们夏天练过的朋友来说，这个强度就是非常轻松的了， 非常低了， 非常低了。啊， 嗯，而且说这回因为这个时间周期拉的比较长，所以这个课表上强度哈的这个幅度也有相应的会更慢一点， 对， 能让大家以更加缓慢的一个态势，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这个能力给往上拓展， 是是是，比较慢啊，而且到了进展期也是，就是基础期之后的进展期的课程也要相对于夏天要稍微柔弱一点 啊，稍微柔弱， 不能太强，因为那阵正好是我们最冷的时候 啊， 嗯，所以那个强度如果轻易的上的很大的话，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嗯 嗯， 上的不能太快哈， 对，慢一点来 啊，都是慢点来啊。这个，我觉得所谓这个就科学训练，别很多朋友一听哈，说这个啊，你们科学训练怎么练，就觉得啊，一帮人一定要树立一个特别快的目标，然后让这目标去跑，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以慢为快啊！什么叫以慢为快？就是先以慢的打基础啊，先学会把慢的跑好，你才能会跑快。 对， 大部分时候都是让你慢慢跑啊。所以这个，别有一些朋友这个一听觉得，哎呀，怎么这个太专业了哈，觉得科学训练有多科学，跑多快呀？其实也不是。来，跟我们可以也可以详细分享一下，说这个慢，比如说最开始我们进阶哈，就比如说这个基础期，现在进阶到三周了， 嗯， 前三周我们大概的一个。课表的强度啊是怎么样？是让大家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率状态，或者是速度状态，大概跑多少的距离？ 嗯，这个呢，就是我们以时间为维度， 嗯， 就是大家就是两套课表嘛， 嗯， 首先就是我们就是强度比较大的这个课表，相对于夏天呢，我们时间会降低20-30分钟， 嗯， 就是起步就是45分钟、40分钟， 嗯， 周末呢会到50分钟、60分钟， 嗯， 因为大家都有一定的基础嘛，然后。一周四次， 嗯， 这个四次就是设定好我们的目标，每天跑什么，跑多长时间，确定好， 嗯， 因为根据大家能力的不同，你所跑出的公里数是不一样的， 嗯， 啊，比如说我能力稍微强一点，那跑出的公里数今天就多一点，比如40分钟我可能跑到，8公里， 嗯， 或者8.9，但有的人可能就跑到5公里， 嗯， 啊6公里，但是这样大家实际训练的强度是一致的。 嗯 啊，所以根据这个心率的情况去确定你的距离数啊，以时间维度去衡量，大家时间是一样的。这是一套课表，然后就是我们初学者这个课表呢，就是30分钟。 嗯，就30分钟。 30分钟，然后隔一天40分钟。 嗯， 不能天天跑。 嗯， 隔天进行训练。 隔一天啊。 隔天进行训练，周末呢，在2天，平均劈到40分钟左右。40分钟、50分钟，如果不行再降。就是先让他熟悉一下这个正常按我们计划去完成是什么体验，如果过程中发现他觉得这个强度再大，我们再进行一个降低。 嗯 啊， 嗯， 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扭转大家对这种跑法的一个想法，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上起来就跑，就不会控制自己。 嗯 啊，我想跑多快就跑多快， 嗯， 我 随心所欲。 对，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但是呢，这个课程呢就会给你有一些束缚。 嗯， 什么束缚呢？ 就是你要跑多长时间先告诉你， 就给你提个要求， 对，给你设定一个小目标，然后提点小要求，哎，这个先给你安排好了，时间大家都一样啊，但有的人就不听话，就想多跑一点，这个强度太低了啊，对我们下训的朋友来说 不过瘾，觉得不行， 太少，这个怎么这么少呢？就是我们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就是刚开始第一周的时候就发现这苗头了，我说你这样跑后边估计会受伤，结果还有真有应验的啊， 真有 受伤的，膝盖比较疼的。然后呢，初学者是给你规定好什么时间你要做什么事情，咱先明确把这个运动习惯养成，这第一个时间。第二个就是心率呢，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设备的时候拿一个手机只是看配速，看距离， 对， 他会告诉你今天我跑了多长时间，每公里用时多少多少多少，啊，你也完成多少多少，非常棒啊，给你一个提示。 哎，对。 但现在呢，我们用手表监测，现在手表也比较普遍了，手表监测你的心率，让你跑到相应的心率的数值之间，我们说这个就是你的燃脂心率，所以先把你的那个有氧基础先打强，这样慢慢跑，先不要着急。所以呢，有的朋友刚上来开始跑，就不叫跑，快走。 快走 啊，一走心率就上来了， 哦， 所以他就是前期是比较难受的， 就 跟他之前的运动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上来我可以跑，慢跑或小跑， 当然一跑就到二区了，到三区了， 对，就心率就数值就变得很高，所以现在呢，不让他这样跑，先看心率，起来就先看心率，就是多次的重复强调我们要看心率，看心率，看心率。就是会给一些那个新来的朋友造成一些困扰，就比较压抑。怎么每次都看心率？因为你想，我之前跑的是假如说5分6分的这个配速，但你现在让我7分8分的跑，他自己会有一个心理的落差，就是我怎么能这么慢呢？我就有点接受不了我自己。所以呢，就这阶段你要强调你最近这段时间我要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要换一个维度我们去讲，不要说我们没有同样的用配速去讲，我们用的是心率，大家都用的心率，只不过现在大家的情况不一样，你看我心率也掉了，我配速也掉了，掉了20-30秒呢，那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那你得相应的就这阶段就要接受调整自己。如果你以前跑过呢，你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像我就得要调整，最近这个就是一个股市的下坡，你知道吗？ 下坡 一个大 下行通道当中， 波谷就去了，那这你有了弹到多底，你就可能往爬的会更高嘛，所以先把这个阶段先打好。那新的朋友加入呢，就是你要熟悉这套流程，熟悉这套方法，你最核心的指标是什么，要明确最近我就要看心率，其他的一切的数据除了时间以外啊，我们都基本可以忽略，但是有一些关键的指标我们会特别看重，尤其是初学者，比如说他的步频，步频的这个数据过低的话会容易给他造成一些伤害，比如过低的步频，直接的影响就是它存在一些跨步跑，或者说存在一些膝盖打直的情况，落地，会给他的膝盖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先要让他的运动寿命延长，运动时间延长，所以要把这些重点的数据先明确了，让大家，把这个数据先提升或者改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先把这3周。经历过来也是比较有难度的，这么调整 基础期哈，说这个基础期顾名思义就是打基础哈，第一是打的什么基础呢，就是我来总结一下刚刚侯杰教练讲的，就是心率的基础啊，一定要在你的一区心率，也就是我们就运动状态下的最低心率哈，当然我们说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个体验过这种智能装备啊，说一区心率就是不是我最低的心率，那不是，您躺着的时候应该是您心率最低的时候， 对 啊，平躺的时候什么都不干，那是您心率最低的时候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一区心率不是那个心率，是我们运动状态下啊，我们通过这个划分出来的啊，当然这个心率的如何来划分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啊，现在这个 储备心率法， 储备心率法这个都有很多具体怎么来设，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运动状态下的这个最低心率我们就要严控制在基本上是 一曲心率， 对 这个区间啊，就是让你的身体状态先适应你的一曲心率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不断的用一曲心率去重复，让你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心脏啊、心肺功能都适应我目前的这个状态啊。其实就是打基础。我们说什么叫打基础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高考，但你不能说上来就去高考，你先什么？你先学写字儿，你把字儿先写好，字儿都认全了，字儿都写好。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打基础。你说字儿都写不全，我去高什么考，对吧？我知道想说什么话，这字儿我写不出来，这不认识字儿，这肯定不行。 是， 就是这个打基础，就是我们通俗来讲，其实就是这个认字儿的过程，然后通过不断重复的练习，让你把中文字儿啊，我先都认全了，然后我们再去想做其他的。自己的创作、自己的发挥，那都是前提条件。你先把基础打好，这是一方面。再有一方面呢，其实也不仅仅是说我就通过这个重复去夯实心率的基础。另外一些像刚回先生说到的关键数据也得重视。关键数据是什么呢？不是速度，是步频啊，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数据。确实我在接触这样宣发之前也没有关注过自己的步频啊，但是我看着还好，我现在步频基本能稳定在178，我看我每次基本都是178， 可以 左右啊。但是其实我知道还可以再加快，应该到180以上是比较理想的， 180左右正好。 对啊，我这几次我还特地观察一下，我看我现在每基本很就166、167、68，基本就是这三个数。但比如说我们看你的步频，如果测算一下过低的话，比如说你的步频只有160多，那这个就算比较低了，就是这说明。这我们的运动动作的基础是有问题的，就是你跑步不应该是这么跑的，应该调一下你的动作去。 对，比如说这个阶段，我们从那个基础期里边有一位大哥啊，磊哥他呢是就是接近50的年龄了，而且多年没有运动，他一跑步呢就是最初我看这个数据就比较惊呆。就是这个步频很低，到130多，其实就是大步快走，大步快走。我说这个步频未来如果我们走会出现一些伤病，当时我就猜测，我说你是不是膝盖疼？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哎，何教练你怎么知道？我说这数据看着确实是，所以我说我们前期呢要加强步频的这个速度，小步快跑，就原地的进行一个原地的。踏频， 直到它形成习惯。 对，练习练习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多年没运动嘛，你的肌肉的力量、心肺的能力、肌肉的延展性，包括你拉伸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如果稍微一用错劲儿，就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就会膝盖疼痛。膝盖疼痛呢，又在康复。康复之后再跑，又会多次的重复这个问题。所以呢，但是还好啊，我们这三周之后。发现了从130多的步频11分的配速开始就控心率控了，练习一周稍微一提步频，心率蹭就上来了，就超区了，所以又得慢下来。然后经过这个三周的磨合呢，到周日的时候，前一次的课表我们周二一起去训练了，我说磊哥你看到自己的变化了吗？哎呦，你要没跟我说，我还真没看到啊！我说那咱们看一看，就你第一次跑的时候是多少？130多。我说我记住你这数据呢，到现在呢，170、167，接近170。我说这个就已经很大的进步了，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看得见的进步。然后配速呢，从11分多，我们到了7分多，所以就是相同的心率情况下，差不了四格吧心率。但是配速你已经提升了接近4分钟，这个进步还是很明显的。 是， 如果否则他一直按那个配速去练的话，这很难进步的。 没错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哈。当然，上半段节目呢说了好多这个理论方面的东西哈，就是冬训应该怎么练哈，以及为什么这么练。再有，其实在侯杰教练现在带领的这50多位学员当中啊，已经进行了这个。基础期啊，大概差不多时间过半的这样一个训练了，这当中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这种故事，大家也有这种很多的问题出现哈。那么下半段节目呢，我们也会通过哈这些学员们当中哈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个案例的这个分享吧，也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在实际我们执行这个课表哈，执行冬训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会出现哪些常见的这样的问题啊，以及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怎么来解决？上半段节目呢，就先跟侯杰教练先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哈，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哈，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回来继续分享，咱们稍后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冬训的话题哈。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厉害俱乐部的啊创始人，同样呢也是佳明和 RQ 的签约教练侯杰教练哈，欢迎侯杰教练。 Hello， 大家好，我是侯杰教练。 那么侯杰教练呢，现在正在带领他厉害俱乐部哈，这些学员们正在开始冬季的跑步的训练哈，我们俗称叫冬训哈。 对， 那么也是今天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这个冬训的话题哈，在未来啊一直持续到四月初哈，冬训正式结束哈，这四个阶段哈，我们还会穿插哈，在我们节目当中请侯杰教练哈，以及啊有可能的话也会请一些这个学员过来哈，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冬天啊，这个三九天最最寒冷，大家最不愿意动换的季节哈，出去训练到底什么样的体验啊，以及有什么样的收获哈。上半段节目呢，我们聊了很多这个理论方面啊，但也不是很理论哈，就是跟大家来解释了一下冬天应该怎么来训练啊，冬天为什么要训练，以及冬天这个应该如何来科学的训练啊。这个下半段节目呢，我们先从这个具体的故事就咱们讲一讲吧，因为上半段节目也提到了，这回跟随这个侯杰教练和几位教练哈一起来参加冬训的哈，这个厉害俱乐部的学员这回一共是有50多个人啊，比下旬的时候要多很多了。我记得下旬那时候是30多个人， 30多人。 哎，很多朋友又慕名而来了。这里边呢，也有一些我们啊俗称的这个打引号的大神啊，就是这个马拉松已经跑得很快了，跑20几的哈、啊。像侯杰教练本身也是20几的选手啊，这样的大神有很多。另外呢，也有一些就所谓的这个小白，就是以前没有太好的运动基础、运动底子的哈、啊，各种类别哈，各种不同的水平的学员啊都有。所以现在是从冬训正式开始到现在差不多过去了3周啊，3周多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我们先说人吧，有没有什么学员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刻呢？ 这咱们几个方面吧。我先说说这个上一届的优秀学员。 优秀学员 啊，张忠伟同学。 张 同学， 这是经常来我们家当中、 哎、张同学、 啊， 张同学，我一看今天这个数据出来，我一发现又是100%， 又是100 啊！我们这有一叫出勤率，对吧？就是，安排了多少节课，你先说能够准时的出勤，这个就叫100%达成。我们12节课，再加一个选修课，应该加3周的选修课，应该是15节课，一共呢15节，你15次如果都出勤了，选修不算啊，就12次你全部都达成了，你这个出勤率就是100%。 100%啊、 那个现在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有22位同学啊，100% 还保持100%。 对，加速度上的课表是22位同学保持100%，然后100%之后还没完，他会给你算一个分儿，这个算分还挺复杂的，就是60%的出勤率，再加上你40%完成课表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完成的状况。 哦， 这样 课表的完成度子， 哎，对，就是完成度。然后呢，现在这个分呢，有3位学员是100分，其中呢，哎， 就包括张崇伟， 哎，又是崇伟 ， 我们都 厉害啊， 哎，厉害厉害，我们都称他为这个叫100%先生。 100%先生啊， 最近我又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课表杀手。 课表杀手， 他一来，别人别没戏，非常厉害， 完成课表情况特别好。 对， 其实我们就也可以。说到这儿多说两句，这个完成课表，完成课表就比如说那我们这节课给大家定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个一区心率跑40分钟，就意味着你在40分钟里边你不能超过去， 也不能落下去， 也不能落下去， 对， 哎，就保持在这样一个心率区间之内， 对，就控制嘛， 啊，控制， 嗯， 啊，你超下去一点，超下去一会儿过了，哎，你这个课表就不是100%的完成了， 对， 对吧？ 对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跑之前会要热身嘛，比如说我的这个最低的心率到一区下限，下限我是137，所以你要在开课表之前，你要先把心率拉几乎拉到137左右，以上，然后你再开表， 这个时候你的心率呢就是落到了137以上。 嗯， 如果你起步开始就是直接就跑， 那起步就在区间外了嘛。 对，所以你前面会有一段时间，应该有5分钟左右吧，会落到一区以外。 嗯， 所以达成100是非常难的。 嗯， 所以像我们这个100%选手们就会特别注意，就是前面热身会非常充分 啊，热身也很注意啊， 热身非常充分，然后先跑起来。 嗯， 跑起来然后盯着表看着，哎，心率差不多啊，139了。 嗯， 噗，开表。 嗯， 所以在前期呢应该会付出比较多的时间去热身， 去热身。嗯， 其实这点是非常好的，因为冬天如果你不经过长时间的热身之后，你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啊会受到一些影响。 嗯， 如果一拉快速的训练的话就会出现伤病，比如哪根肌肉啊拉伤啊，是吧，筋啊要调整什么，这些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也会，因为冲伟给我们树立一个标杆，就是每次我跑怎么就100分呢，其他人怎么不行呢，就会把这些跑课表中的一些小技巧啊，小 tips 告诉大家，哎，你应该怎么注意，前期应该注意什么，后边应该注意什么，非常积极的就投入到这个教学工作中。 教学工作 啊， 哎，怎么得100分啊？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冲伟对我对他的感受。还有这不光是这个啊，就是我们在下训之前，因为我觉得这个整体他的训练程度、认真程度，就几乎是。就肯定是高过我的啊，我没那么认真。他们有两个非常认真的，就是他和涛哥还有彭姐，这都是非常认真的，就对待课表非常认真。我呢就是差不多就行了，就是也不能太差，但是基本能追上你们的步伐就行啊。一般你100时候，我98、99就行了， 可以了 啊。所以他呢就是对课表研究的非常深刻。 嗯 嗯，我就做了几个测试嘛，刚才咱俩聊的时候是吧？我说那个崇威，你看过这书吗？什么什么对吧？丹尼尔斯训练方法知道吗？哎，我刚说完，一会儿给我发来一照片，你看这我有看过 看过， 还知道这个理论和流程。后来我说那个其他的书我给你推荐一本，你可以看看。就是偶尔一说啊，就很随意的一说，就是你可以学习学习嘛。没想到第二天人家就京东下单了， 嗯，下单了， 哎，拿过来看，这个还我们还一起探讨这个这里边的周期训练方式是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学习态度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值得学习。 嗯， 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说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起相互学习学习？我把一些能让你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训练课表啊、建立啊这些怎么做，你可以就练起来嘛。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中 理论结合实际了， 对，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去进步了。 对， 所以就让崇伟去做了这期的一些课表啊、调整啊，我们都相互沟通的过程中， 嗯， 而且还没有影响他的训练课程。 嗯， 我觉得这也挺棒的。因为一般我要接触这个的时候，刚开始我自己的课表会受到影响的。我记得我刚开始是这样的，所以他没事，我看还挺好， 挺 抗压能力很强。 是， 嗯， 这个是对崇伟哈， 对对对， 比较深啊。这个相比于这个夏训哈，只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学员，到冬训又升级了啊，现在可以说成为一名助理教练了。 对，又是学习委员，又兼助理教练， 助理教练， 这非常棒啊。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学员代表。 第二个呢，我也有点意外的啊，这个没想到，就是两位，一个是那个叫我们叫华哥啊，邵志华，华哥呢，之前跟我一起。啊，我们去年冬训的时候就一起练过，一起目标就是破3， 嗯 啊，破3小时这个记录。但是后来呢，因为工作原因，夏天没练成。但是这个经过一个夏天的蛰伏之后啊，没想到这个最近状态非常好， 嗯 啊，课表认真完成度也是100%，学分呢也是100%， 嗯 啊，这个确实让我印象深刻。而且他的跑姿和技术动作，我看要比之前有一个调整。从几个数据上能看到，比如触地时间缩短了， 嗯， 然后步频比之前要高了，原来是我记得是170多一点，现在能到180，就基本上稳定了一个配速， 嗯 啊，所以华哥这个配速，你现在已经远超过我了， 嗯， 非常棒。我是大下滑线，他是昂扬向上啊，这个很好。还有第三个呢，100分的是张成同学，哎，这张成同学呢是。宇哥他们公司的一个朋友，之前也是一起就是听说过我们训练， 嗯， 后来就跟我们一起来练一练， 慕名加入。 对，而且这次 T20 跑的就是我们周末进行一个测试， 嗯， 20分钟的3区乳酸阈值就节奏跑，他这个跑得非常好啊，他基本上就是5公里20分 多一点儿。 嗯， 没想到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体的训练质量也很高。 嗯， 所以反映到测试结果上是就是名列前茅的。 嗯， 这三位 是像印象 啊，印象也深刻啊。 嗯。都是我一听啊，这还是得对自己有要求才行。说不管这个课表啊，说给你制定的多科学啊，这个给你解答这个多到位哈、啊，给你普及这些知识怎么样？但是最后能不能完成，能不能保质保量的去完成，能落实，其实还是看个人对自己的所谓一个叫自律怎么样。 嗯， 都是非常自律的人才能在这个课表完成度上达成很好，但是这个肯定也是有收获。我相信等到未来这个开春啊，有一些比赛或者其他的一些项目的时候，他们呈现出运动表现，那肯定是对得起他们在这个冬训当中所付出的这些努力的。 对，这状态应该快能破三了， 快能破三了， 真的 能破三了哈， 真的。 说完这个几个优秀学生之后，就还想问，就是有没有出现一些就是比较典型的问题？因为可能在大家冬天跑的上，我们上半段节目其实也在这个我们聊天过程当中穿插的说了一些可能会出现的，有没有在这五十多位学员当中，比如说哪个问题是有几个人啊同时都出现了？你觉得比较典型的，同样也是咱们比如说没有来参加我们俱乐部的这个冬训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冬天也有很多的朋友哈、啊，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些，这个目标啊，自己跟着自己练，但是可能大家也或多或少，你觉得都会出现这比较普遍的这种问题啊，有没有在冬训当中，目前为止训练当中出现过的？ 嗯，也有啊，这目前这个也表现非常不错， 嗯， 就是整体的出勤率也是100%， 嗯， 学分呢也在99分，就比100分少了一分， 嗯、 就是。就是达成率的一些问题啊，但达成率也很高，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就会有一些想多练， 嗯 嗯，因为觉得这个量不够啊，所以就是一周跑5次、 嗯、 我们加上那个选修课有5次、 嗯、 还觉得少， 嗯， 没准啊周六还要再跑一跑， 自己加一个 加 个鸡腿啊， 啊周五的时候练力量要再跑一跑啊，所以就会有一些过度训练的问题、 嗯、 而且针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心率的跑法呢， 嗯， 他没有真的就静下心来去跑， 嗯， 就是你要投入， 嗯， 要投入到这个你今天跑这个30分钟的课表，你是不是专注的去控制你的心率， 嗯， 而是说我一直在纠结于我要压制， 嗯， 就压制和控制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心率如果是你能游刃有余的控制150、160、170，你随你自己的身体状态调节能力你能控制，这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状态就是你要跟你的速度做对抗， 嗯， 就是你老想快，我一快因为什么来提醒我，手表来提醒我，超区它会滴滴滴滴滴报警，你想哎呦超了，你就会降下来，所以你在压制和控制之间就是要找一个能够往控制这边去走， 嗯， 大师嘛，大师你的状态就是没有兵器是吧，随便拿个东西啪就变成一个兵器，但是你对自己的心率的控制，你身体控制能力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呢，你就想开始还是要想多跑多练速度，就是专注度我觉得可以在这块再提升一下，不是你今天多跑了1个小时你就能收获1个小时给你带来的成长，不一定， 嗯 啊，我是觉得在这块方面可以去前辈们去学习学习，比如像崇伟认真对待每一个课表，还有我们涛哥也是， 嗯， 认真执行每一节课， 嗯 啊，彭姐也是认真执行每一节课，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更能体现我们说科学训练这科学两个字，科学是什么呢？不是说你练得越多越好， 嗯， 不是说我一天吧没日没夜，我起床以后没事我就开始跑步，跑完之后吃个中饭继续跑步，完之后晚上吃完饭还不行，晚上再跑个步。啊，我这样练的好不？你觉得好不好？只能说练的挺多的、啊，但是好不好，其实跟多不多，它有时候也不是成正比的啊。比如说你跑的越多越好， 嗯、 更有效率的、更科学的去循序渐进，找到这种方法，其实才是好的。所以，刚我觉得刚刚何杰教练说到了一点啊，你说的时候，我也在想啊、 嗯， 我觉得我不能说深有启发哈、啊，因为现在我觉得还没启发到我，但是我已经记下了啊，我觉得深有触动， 嗯、 反正是、 嗯嗯， 希望有一天未来能启发到我，就是所谓控制和压制，尤其是在跑步过程当中， 嗯， 能不能去找到一个控制速度的感觉，而非说我们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去压制你的速度， 啊，找到那个控制的感觉，我觉得，哎，这可能整个跑步的这个境界和状态就会有提升。 嗯，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我的例子， 嗯， 就是在第二周的时候， 嗯、 就我也在我很纠结，就是我的配速我明显感觉到掉了， 嗯。 啊，掉了之后呢，我想努力的看是不是我经过一周两周能够提升啊，因为第一周的时候已经努努力了，因为在上一期训练之后就没怎么训练，就一直往下走嘛，因为下跌是很正常的， 嗯， 但是你这个人还是有一个心理的斗争过程，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的，是不是要跟他支棱一下，磕、 嗯、 一磕，但发现不是，你的身体情况就是属于下滑的情况， 嗯， 然后包括后来我又盘点了一下最近在干什么，比如说，事情比较多，消耗比较大，尤其是大脑对你人体的能量消耗占到80%， 嗯， 最近脑的使用量比较大， 嗯、 比较奋进啊，学习还有事情就影响比较多，所以你在跑步的这个精力上就不够， 嗯， 精力不够呢，就直接导致你的整体的输出就不如你之前高，我会关注我的心率情况，就相同心率之前的配速会比现在快10秒左右， 嗯， 10秒到15秒，啊，好的时候能到20秒， 嗯， 但我现在不管是任何时，我都试了时间了，就是我早上跑、中午跑、晚上跑这三个时段是不一样的， 嗯， 我去试，我是不是说因为早上太冷了，因为我怕冷，然后看是不是能够恢复，不是，我挑中午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跑。又不是， 嗯， 到晚上还是这个速度， 嗯， 那就很明显了，就是你现在的身体和机能状况， 嗯， 不行， 嗯， 所以我说的这点是什么？你要接受， 嗯， 你现在能怎么样，是吧？你是不是需要从一个低谷要往上走？ 嗯， 这个过程中呢，你现在可能还没到底呢啊，没到我的谷底呢，我只是一个下坡的过程中，所以你要有这个信号之后，你要控制自己了， 嗯， 就是比如说一些休息上的时间， 嗯， 你要把你的休息时间变得更长， 嗯， 这是我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效能是不是要集中某些时间段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嗯， 把它做好， 嗯， 然后把这段时间训练的这个质量把它提升， 嗯， 因为你跑的过程中你会脑子会想一些其他的事情， 嗯， 让你的这个训练质量更专注，这样的话你整个身体的状态才能调整过来， 嗯， 这是一个我就是第二周的时候就较了较劲儿，发现，不行，叫不过， 嗯， 身体还是不行，嗯，所以你只能接受嘛，你接受之后才会有更好的成长， 嗯嗯嗯 嗯， 别扭，别跟自己的身体硬对抗， 对 啊，你不应该这么慢呀， 嗯， 你应该再快点，咱试试， 是， 但是很多情况下，其实在跑的时候，你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就是一个。你别说啊，我今天我最近状态不好，或者今儿， 嗯， 哎呀，我今儿太累了。其实真的我觉得除非啊你一天之前付出的这个体力活动特别剧烈， 嗯， 而一般呢其实作为我们正常的这个上班族来说啊，你不会说你今天跑啊我就很同样的心率条件之下我今天跑一个6分的配速， 嗯， 我第二天跑哎突然跑到7分的配速了啊，这其实是不太常见的啊，就 是 相同的心率， 嗯， 其实就是一段时间我们的身体状态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啊，但无非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是整体在慢慢向下的一个趋势，还是向上的，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缓慢的这个变化哈，啊。但是这个变化其实就像刚才回下来说，我们得首先去接受它，然后我们再去想，哎，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方法再慢慢去监测的什么时候有改观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别太心急，就别说觉得哎今儿我不行了，我今儿就得练，我今儿就把我这个身体不好的状态我今儿就得给它弄过来，我明儿就必须得状态好了， 嗯， 这是不太现实的， 是 都得经过一个长周期的打磨，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冬训的第一周期啊，基础期像6周的基础期， 嗯， 才完成了一个第一周期的一个铺垫， 是 那说我们整个调一个好的状态呢需要还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啊，所以留给我们后边的这个扭转哈，我们叫刚刚这个侯教练说，现在如果作为股市，就是在一个下行通道，然后扭亏为盈，扭转到上通道，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很多， 是，嗯， 别着急说，我今儿不行，明儿我一定就得把它调过来了， 对 啊，这一般是也是调不过来的，明儿是吧？ 对对对， 嗯，刚刚说的这是一个比较典型问题，还有吗？比较典型见到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为什么我有这个压力呢，就是大家都进步挺大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状态不应该这样，但是实际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个测试，测试我就看到很多的朋友们都在进步啊。那天跑完之后就是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赵迪这个进步，他后来正好我给录下了，录下了之后我每个人都采访了一下，这个跑完之后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后来到赵迪这儿，哎，你看看我这个，哎，180斤的胖子你觉得怎么样，然后那个配速5分多少多少，哎，这个心率多少多少，步频多少多少，还跟我讲解了一下，哎，这特别棒。然后呢到晚上之后又给我发了一个夏训和冬训的数据对比，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你在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下看到自己的进步了，能展现出来，然后回去之后又沉下心来，看看夏训的这同样的课表， 还能有回顾， 对，复盘，他在复盘回顾这过程中我到底怎么进步的，他会想这个过程我是怎么进步的，怎么提高的，然后速度进步了多少多少，哎，这个过程中他是因为什么而进步的， 哎， 我觉得这个想清楚了特别好，就是这个周期化的训练，然后过程中该训练什么的时候打什么基础，然后呢在过程中，哎，再去调整你的步频啊、跑姿啊、力量啊这种训练，让他知道自己的提升点是哪儿，然后呢而且还很知道感恩，哎，感谢我韦教练，感谢这个我们，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包括我自己，就是你有进步和成长的时候，那个人对你的帮助，我们很难以去，就是面对面的表达，或者你发个信息，对人说一句这个话。但是像迪哥啊，我们180斤的胖子，我们开玩笑说，等你200斤的胖子的时候，能四分配，对吧？他就会给你这种这个每个人的差异化，就是这热情的感谢感激之情，其实我心里还是很暖的啊，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表达出来，但是用这种方法表达出来其实挺好的， 让他听见啊， 对对对，让他听的啊，一定要听这段， 是啊，哎呀，这个当然这个冬训啊现在只是进行到了我们刚开始哈，第一阶段只是在进行当中，后边还有这个很多个阶段哈，我们后面啊看节目当中陆续有机会，我们也会在每一个阶段的找一个时间节点哈，我们继续请这个侯杰教练来给我们完整的来分享哈这个冬训各个时间节点的一些事情哈。如果您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坚持收听完这个冬天啊，就能了解这个冬训里边是怎么回事了。最后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哈，再问一个其实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是39天了嘛，年当中这个最冷的时候数九那个寒冬啊，就是气温非常低了，现在有很多的日子啊这个最高温已经到了零下了啊，我有些朋友习惯，我知道白天我工作忙的时候选择晚上跑或者早上跑的话呢，气温就更低了啊。冬天这个如果防寒保暖，一般是怎么做会比较好，来给我们做几个简单的建议。 对，首先就是应该是保护你的这个躯干和四肢，这个比如说头耳朵这块要保住的，然后手戴手套，对吧，鞋子呢尽量，我们夏天的现在的鞋都非常的薄，透气性比较好， 对， 所以很冷，穿的时候会比较跑两步脚都是麻的， 对， 所以换一个厚一点的冬天的鞋，重一点都没关系， 慢点没事， 对，慢点没事啊，先去把手套帽子，然后还有我们还有这种护脸的这种啊可以都戴好了，这一个。第二个就是整体躯干你不能失温，整体的你要用一个三层穿衣法，对吧，里边要有一个能够吸汗的，比如说一些那个经常运动的那种短袖、马拉松 T 恤都可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外层呢要有一个保暖性质的，对吧，比如说我们那个队服，厉害俱乐部的队服很好，对啊，那个队服呢是稍微你又要透气，又能有一些加绒和保暖啊，这个里边要穿，就是一般的就扛冷的人就是这两层可能就够了，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去户外的话，你还是我建议还是多带一点，在外边那一件呢是进行防风，透气 挡风的 啊，防风透气，这个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一些户外的品牌的这个透气性比较好，但是我们日常穿一些羽绒服跑的时候会比较闷，会比较热， 对， 然后这个时候跑完之后呢你过程中就会脱掉嘛，脱掉之后你在穿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感冒， 对， 哎，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底下的裤子呢就是一个压缩裤，外边套一个 防风保暖。哎，我这裤子特别好，咱不说品牌了，就前面它是有一层那个防风的， 哦， 后边透气， 哦， 啊，我觉得这特别好，哦，就是你迎风的跑的时候打不透你， 前后不同的材质， 对对对，哦，啊，而且你后边呢，你看这前面能挡住风， 嗯， 后边就这个多余的热量， 后边还能透气， 对对对，哦，这个裤子特别好， 哦，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整套装备你弄好了之后，那手套。手套千万不要忘了戴， 嗯， 啊，手套戴了，这个手很容易冻了， 对， 啊， 没错， 嗯，这基本上就是你一个冬天就能扛过去了。然后最重要啊，就是我们跑前跑后，找一个你能够比较近的位置去做拉伸， 嗯， 就是温暖的位置，比如说家里做好拉伸之后出去跑， 嗯， 然后跑快结束的时候直接跑回家， 嗯， 然后再换好。如果没有的话，比如说车附近把衣服及时要穿上，尤其停表的时候，就是停训的时候， 嗯， 后面要把衣服及时要穿上， 嗯， 长的羽绒服要常备在车里， 嗯， 啊，这样的话 别在外边晃悠太久哈。 对，就避免感冒了。 是， 嗯 嗯，这也是侯教练给我们来介绍的这个冬训期间啊，具体怎么穿。当然，具体怎么穿，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挺大的学问哈。今天时间所限， 嗯， 先聊这么多哈，后面有机会哈，我们后边继续展开聊这个冬训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在里面穿插着哈，来给我们继续来，这个分享一下哈，冬训的穿着方面有什么要点哈。今天节目呢就暂时哈跟侯教练先聊到这儿，我们期待这个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给我们带来更为精彩的这个故事以及分享。再次感谢侯杰教练，同时呢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哈。回听节目呢，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下面的节目，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五枚金牌。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的雪如意，与我一起感受自由飞翔的空中魅力吧！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快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放心菜篮子，北菜鲜农批，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已经开始试营业， 全力打造首都菜篮子，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老李，供暖季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今天白天天气晴好，北风依然在线，气温持续低迷，最高气温仅有零下4度左右。入夜以后，气温将降至零下11度上下，加之风寒效应显著，朋友们出行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措施，并注意远离广告牌及高大建筑，谨防高空坠物。同时，生活中要特别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自采暖用户还要谨防煤气中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达6-7级，最高气温零下4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6-7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风大天寒，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的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天气很冷，应全力供暖，确保室内温度达标。今天的采暖度日是26度日。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1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惜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